然后朱元璋规定了休假的制度，倒还真是简单易行，一年休息三天，分别是过年、冬至、本人朱元璋的生日。还想休几十天，小子们还没睡醒吧？但实际实施后出现很多问题，比如两地分居问题、子女教育问题都无法解决啊。于是后来规定从12月起放寒假，为期一个月，才算解决了部分问题。如前所述，由于这些制度的规定，朱元璋和官员之间的矛盾那也是越来越深呢、啊。而官员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要违反朱元璋这些法典，而朱元璋也不会允许这些事情发生。这些矛盾累积到一定时候就会爆发，一幕历史剧就此开演。在所有的恶行中，朱元璋最恨的就是贪污，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每当他想起那本该发给自己父母赈灾粮食被官吏贪污导致父母饿死的情景，他会忍不住咬牙切齿。这些人个个该杀。他要创造一个真正纯净的王朝，一个官员们人人清廉、百姓安居乐业的王朝，所以他尽一切努力去实现这个梦想。可是梦想不一定会成为现实。洪武二年，朱元璋曾经对他的大臣们说过这样一番动感情的话：从前呢、啊、我当老百姓的时候，见到贪官污吏对民间疾苦丝毫不理，心里啊恨透他们。今后要立法严禁，遇到有贪官敢于危害百姓的，绝不宽恕。朱元璋是说到做到的，他颁布了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肃贪法令，贪污60两以上银子者，立杀。即使在开国之初，60两银子也不是什么大数。这个命令显示了朱元璋肃贪的决心。为了增加震慑力度，朱元璋还设置了一项骇人听闻的政策。自唐宋以来，政治制度、机构设置多有不同，但县衙的布局是差不多的，都有大门、界石、五楼、二门这些结构。但在明朝，却在大门和二门之间多设置了一个土地祠。此土地祠切不可晚上去看，着实吓人。这个土地祠是干什么用的呢？不要吃惊，这个地方是剥皮用的。剥的是人皮。原来朱元璋命令将贪污官员处死后，还要把贪官的皮剥下来，然后在皮内塞上稻草，做成稻草人，并挂于工作之旁供众人参观。这个稻草人不是用来吓唬鸟的，而是用来威慑贪官的。较早享受到这一高级待遇的是朱元璋的老部下朱亮祖。这位朱亮祖是赫赫有名的开国大将，立了大功，被封为永嘉侯，镇守广东，可谓位高权重。但此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骄狂。在当时的番禺县，有个县令叫道童，是一个很清廉的官员，由于执法严厉，与当地的土豪劣绅发生了矛盾。这些土豪吃了亏，又拿道童没办法，便拉拢朱亮祖，希望他为自己出头。头脑简单的朱亮祖收了好处，居然就答应了。此后朱亮祖多次与道童发生矛盾，干涉道童的正常执法，还派黑社会暗中设伏打了道童一顿，但道童并没屈服， 与朱亮祖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双方矛盾一步步升级，终于达到了顶点。道童抓住了恶霸罗氏兄弟，朱亮祖竟敢动用军队包围县衙，强行将人犯抢了出来，并且还向皇帝上本弹劾道童一大堆罪状。道童终于忍无可忍，也随后向皇帝递送了奏章说明情况，但他忘记了朱亮祖有他不具备的优势——快马。道童派人送奏章的马是驿站的马，而朱亮祖使用的是军马。朱亮祖也料到道童会告状，于是他派人挑最好的马，飞快地赶到京城，狠狠告了道童一状。朱元璋是个头脑容易发热的人，一看了朱亮祖的告状信，就立马派人去斩杀道童。就在朱元璋发出命令后不久，道童的奏章就到了。朱元璋一对照就发现了问题，连忙派人去追，然而已经来不及了。朱亮祖就这样杀掉了道童。道童为官清廉，家里没有钱，他死前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母亲无人供养，便委托他的好朋友赡养他的母亲，然后从容就死。他被杀的时候，无数百姓前来送行，公道自在人心。朱亮祖得意洋洋，自己终于斗倒了道童，他和那些土豪劣绅可以高枕无忧了。话虽如此，但朱亮祖依然有些不安，他跟随朱元璋打过仗，深知此人要么不做，要么做绝的性格。不过这个道童只不过是个小小的知县，而自己却是开国大将，御封侯爵，想来朱元璋不会为了一个芝麻官对自己下手的。朱亮祖的估计似乎是对的，过了这么一段时间，始终没见朱元璋有何反应，他终于安心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大理寺的官员手持朱元璋的手谕来抓他时，朱亮祖才会那样的吃惊。他虽然手下有兵，却还没有神经错乱到敢于和朱元璋对抗，他十分老实地把自己的兵权交出，和大理寺的官员一起前往京城请罪。然而大理寺的官员并不急于上路，却询问他，你的儿子朱仙呢？这下朱亮祖惊呆了，他明白这句话的含义，因为朱元璋的人生哲学正是要么不做，要么做绝。一路上朱亮祖还存有幻想，他认为自己劳苦功高，只不过杀了一个知县，朱元璋最多是责罚一下他而已，并不会杀他。但现实和想象总是有差距的。洪武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380年九月初三，朱亮祖与长子朱仙被押到了朱元璋的面前。朱元璋没有跟他废话，充分发挥了自己动手的精神，上来就用鞭子抽了朱亮祖。侍卫们一看皇帝亲自上阵，士气大振，在得到朱元璋默许后，纷纷开始动手。朱亮祖与他的儿子朱仙就这样活活地被鞭死。鞭死二字细细品味，实在让人胆寒呐。杀掉朱亮祖和朱仙后，朱元璋下令将参与此事的恶霸全部杀死。他念及朱亮祖有功，给他留了全尸，但其他人就没那么好运气了。朱仙等人的皮都被剥了下来，悬挂在闹市供众人参观，以为后世警戒。朱元璋对这件事情的处理让很多官员胆战心惊，而朱亮祖也在无意中创造了一个记录，他是第一个被当庭打死的大臣。不过他并不是最后一个， 此后当庭打死大臣这一明朝独特的现象就此延续了下去。中明一朝很多直言大臣都被这种极端的刑罚打掉了性命。此后朱元璋对待贪官污吏的态度越来越严厉，他创造了一个以往封建统治者想都不敢想的政策，即规定普通百姓只要发现贪官污吏就可以把他们绑起来诵经治罪，而且路上各检查站必须放行，如果有人敢于阻挡不但要处死还要株连九族，这在中国法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但这一政策的操作性不强，明代的实施者并不多。与这种群众检举揭发相比，朱元璋肃贪的主要线索来源于他的耳目，也就是我们上面介绍过的检校。这些人遍布全国各地，一旦发现官员有贪赃枉法等问题即可上奏，而朱元璋也拿出了玩命的精神，即使情报送到京城已经是半夜，他也会立刻起床接见。甚至有的贪官今天刚收红包，第二天就会有纪检官员来找他，并将他抓回论罪，其效率不可谓不高。朱元璋使用了这么多的手段，自己也全力配合，按说贪污行为应该绝迹，然而情况远没有他想象那么简单。朱元璋制定了法律，规定当时的刑罚限于吃、杖、徒、流、死五种。从字面上也很容易理解这五种刑罚。客观来说，在封建社会，这些刑罚并不算重。这也是朱元璋考虑到前期的刑罚过重而做出的一种改进。但朱元璋并不是按规矩出牌的人。在对付贪官污吏和反对他的大臣身上，他用的绝不是这几招。在他实施的刑罚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凌迟，把人绑在柱子上，用刀慢慢割。如果行刑的人技术好，那受刑者就要受苦了。据说最高记录是割3000多刀，把肉都割完了，人还没有死。除此外还有所谓抽肠，顾名思义啊，抽肠刷洗。什么是刷洗呢？用开水浇人，然后用铁刷子刷。平杆就是用铁钩把人吊起风干。阉割、挖膝盖等等等等。然而在这些令人生畏的死亡艺术前，官员们依然前赴后继，活像一群敢死队成群结队地走到朱元璋的刑具下。自明朝开国以来，贪污不断，朱元璋杀不尽杀。据统计，因贪污受贿被杀死的官员有几万人。到洪武十九年，全国13个省从府到县的官员很少能够做得满任，大部分都被杀掉了。在当时当官未必是件好事，能平平安安地活得退休就已经很不错了，完全可以自豪地说一声阿弥陀佛。可是杀完一批又来一批，朱元璋急眼了，于是他颁布了更严厉的法令，我想杀贪官污吏。没有想到早上杀完，晚上你们又犯，那就不要怪我了，今后贪污受贿的不必以62为限，全部杀掉。可就是这样也没有止住，官员反倒是越来越少。于是在当时的史料中出现了这样一个滑稽的记录，该年同批发榜派官364人，结为进士监生，一年后杀6人。似乎这个数字并不多，别着急，下面还有。待死罪 徒留罪，办事者358人。这下大家明白了吧？这300多人一个没漏。再说说这个代死罪、徒留罪，什么叫代死罪、徒留罪办事呢？这可是明朝一个奇特景观，很多犯罪的人过堂，上的衙门才发现当官的也带了枷锁，和自己一模一样，后面还有个监视，除了衣服是官服，活脱脱就是个犯人。这种情况的出现，就是因为官员被杀的太多，没有人干活了。朱元璋虽然勤劳，但也不能代替所有的官员，于是他创造了这样一个代死罪、徒留罪办事的制度。具体操作方法是，官员犯法判了死刑，先拉下去打几十板子，就在官员给伤口涂药，估计自己小命不保的时候，牢里突然来了个人，不管死活的把受罚官员拉出去，塞到马车上，送到各个衙门去办理公务。想死，便宜了你，活还没干完呢。结果是被判了死罪的官员给下面跪着的犯人判死罪，然后自己再到朱元璋那里去领死。活干完了，要杀要剐你看着办吧，该杀的杀掉，该徒刑流放的也执行吧，别再折腾。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到，朱元璋是下了大力气肃贪的，但效果并不是太好，这是很值得分析的。大凡在封建朝代开国时期，官吏是比较清廉的，而洪武年间出现如此大规模的官员因贪污被杀是很不正常的。应该说，朱元璋的某些政策制定和执行出现了问题。官员贪污的主因固然是他们自己不法行为，但官员待遇过低、朱元璋肃贪手法过于急躁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我们下面讲述的两个案件就很能说明一些问题，这就是被称为洪武四大案中的空印案和郭桓案件。咱们先说说这空印案。空印案应该说这确实是个冤案，然而其影响之广、范围之大是实属罕见的。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案件发生的时间。根据这个刑法志记载啊，此案发生在洪武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382年。但根据此案当事人的记载，真实发案时间是在洪武九年。目前这一问题呢，尚未得到确认。那么咱们说的呢，是采用洪武九年的说法。案件的缘由是这样的。明朝规定，各地每年呢都要派人到这个户部报告地方财政账目，而地方账目必须由户部审核后完全相符，这一年的地方财政计划才能完成。如果对不上，即使只是一个数字，账目就必须重新添造。更让人为难的是，所有的重修账册必须要盖上原衙门的印章才算有效。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呀、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呀、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阔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呀、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你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快点，快点，快点！ 亲，有你快递，在家等我。

夏朝帝祝曾在开封一带建都232年，史称老丘。商朝曾在开封一带建都27年，史称萧。公元前8世纪，春秋时期的郑庄公在今开封城南朱仙镇附近修筑储粮仓城，取起拓封疆之意，定名启封。汉初因避汉景帝刘启之名讳，将启封更名为开封，这便是开封的由来。公元前361年，战国时期的魏惠王迁都大梁，这是开封有明确历史记载的第一次建都。魏惠王迁都大梁之后，他引黄河水入莆田泽，今郑州莆田，开凿鸿沟，引莆田水入淮河，水利巨兴，农业商业得到极大发展，日趋繁荣。他还修长城，连诸侯，国力日盛，乃得称霸于诸国，使大梁城与秦国的咸阳、楚国的郢都并列，成为当时国内最发达的名都大邑。魏国在大梁建都，历6世136年。在这136年里，曾发生了孟子游梁、窃符救赵以及孙膑庞涓等诸多故事，也给开封遗留下了不少古迹，不愧被人称为开封古城第一都。秦统一6国后实行郡县制，开封作为拜王国的国都被降为郡夷县，属三川郡。郡夷作为开封的名称一直沿用了800年左右。公元534年，东魏孝静帝时设立凉州、辖陈留、开封、阳夏三郡。北周武帝建德5年，改凉州为汴州，这是开封称汴之始，由县治改为州治。失落了数百年的开封重又慢慢地恢复了元气，开封也成为北魏对南部各朝作战的水运线上的8个重要仓库之一。北齐文宣帝天宝6年和天宝10年分别建了著名的建国寺和独居寺，佛文化的发展对后来的东京文化的勃兴做了前期的准备。隋炀帝时期开凿的2000多公里的大运河是沟通南北的大动脉，大运河的中段就是连通黄河与淮河的汴河。位于汴河要冲的开封又是东都洛阳的重要门户，占尽天时地利的开封迅速发展。进入唐代之后，开封也是水路便捷的大都会。唐高祖武德4年，公元621年设汴州总管。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汴州一度改为陈留郡。唐德宗建中2年，李唐的宗亲李勉到汴州任节度使，他建筑周围达22里的汴州城。后来李希烈叛乱时靠汴州城阻叛军数月，永平节度使李勉扩建汴州城，规模宏大，坚固宽广，是今日开封城的雏形。五代时期，除了后唐之外，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先后定都于开封，称之为东都或东京。这一时期的开封正式取代了洛阳，成为那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后梁定都开封17年，时间虽短，但开封的租赋较轻，人民得到休养生息。同时梁定都开封使中国的政治中心从西部转向东部平原地区，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公元923年，后梁灭亡，聚起的后唐定都洛阳，开封仍置宣武军。公元936年，晋高祖石敬瑭灭唐，建立后晋，又从洛阳迁都开封。 公元947年，后晋亡，后汉立国，仍定都开封。公元951年，郭威发动澶州兵变，灭后唐，建后周。郭威勤政爱民，大力改革，使后周出现了新的气象。954年，周世宗柴荣继位。柴荣在郭威的基础上整顿朝纲，改革币制，在内政和军事都取得了很大进展。他三次征伐南唐，夺得淮南14州的土地，并恢复了江淮漕运，使开封经济进一步提升。公元955年，他又发动10万民夫在原汴州城外筑外城。公元960年，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开封城北40里的陈桥驿发动陈桥兵变，建立了北宋，历经9帝168年，是开封历史上最为辉煌耀眼的时期。经济繁荣，富甲天下，人口过百万，风景奇靡，城郭气势恢宏，不仅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之一。史书更以八荒争凑，万国咸通来描述开封。北宋画家张择端的作品《清明上河图》，图描绘了清明时节北宋京城汴梁及汴河两岸的繁华和热闹的景象和优美的自然风光。中国的对外交通已由汉唐以来的丝绸之路转向东南沿海的海路，火药、印刷术等中国的发明由此传向世界各地。开封以其泱泱大国的气象，跃居为那个时期世界上最为繁华的著名都城。明朝初年，朱元璋为定都何地犹豫不决。洪武元年，即1368年3月，徐达带领北伐军攻取山东和河南。此时，许多人向朱元璋建议定都汴梁。4月，朱元璋来到汴梁考察，并将汴梁改称为开封府。考察结果令朱元璋满意，于是决定定地于此，并把应天也定为都城，实行两京制。但在8月初2日时，明朝的北伐军大破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8月下旬，有鉴于形势有变，在权衡开封的利弊后，朱元璋最终决定定都南京。虽然之后开封依旧是中原第一都会，却逐渐地开始落寞。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开封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底蕴和民间艺术。刺绣在我国起源较早，北宋时开封刺绣工艺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开封云集各地的巧匠绣工，官办的有文绣院，民间的有绣巷。当时大街小巷皆是锦绣之一，绣额珠帘，巧制新装，镜夸华丽，汴绣即在此传统基础上发展起来。汴绣历史悠久，素有国宝之称，它以绣工精致、针法细密、图案严谨、格调高雅、色彩秀丽而著称，早在宋代就已经驰名全国。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开封作为北宋都城，其皇宫有文绣院，聚集全国杰出绣女300余人，专为皇帝王妃、达官贵人绣制官服及装饰品，因而也被誉为宫廷绣或官绣。遥想当年，300秀女云集京城，一起切磋技艺，十指翻动，龙飞凤舞，绣线长长，绣作恢宏， 是何等的壮观，何等的五彩缤纷。在民间，刺绣则更为普遍。当时开封大相国寺东门外有一条街叫绣巷，既是绣姑绣作聚居的地方，又是专卖刺绣品的著名市场。放眼寺院内外，十里都城，到处是珠帘绣额，巧制新装，名绣佳作竞相生辉。明代大学者屠龙在他所著的《画笺》书中赞曰：宋之闺绣画，山水人物，楼台花鸟，针线细密，不露边缝，其用绒一二丝，用针直发细者为之，故眉目必具，容彩夺目，而风神宛然，设色开染，教化更佳，女红之巧，十指春风，回不可及。豫剧又名河南梆子、河南高调，降伏调是豫剧的一支重要流派。明末清初，陕西人来遍经商定居，其家乡戏秦腔也随之传入，并与地方戏曲汴梁腔、梆子秧腔、女儿腔以及镇南记、山坡羊、打枣干等民歌长期融会贯通，而逐步形成豫剧降伏调。唱念具用标准的汴梁音韵，发音多假嗓，音域属上五音。早期的豫剧演员在一起合作演戏过程中，随着影响力的不断扩大，逐渐被赋予一个雅号，如降伏五朵云、起县三亭、豫东五干旗等清末民初组合，而更早期的演员组合已无从查证。从民国16年及公元1927年起，中国戏曲界吹起流派风，以表演者姓名当作流派的标记，象征着个人表演风格成为传统戏曲界的楷模。剧评家、表演家、剧作家、戏迷们都开始以派别来评论表演者的艺术风范，流派便成为一种习惯用语。影响所及，豫剧也出现了流派的说法。经常被谈论的有陈素贞陈派、常香玉常派、崔兰田崔派、马金凤马派、严丽品严派、桑振军桑派等旦角六大流派。豫剧是我国五大剧种之一，居中国各地豫戏曲之首。豫剧以唱腔铿锵大气、抑扬有度，行腔酣畅、吐字清晰，韵味纯美、生动活泼、有血有肉，善于表达人物内心情感著称。凭借其高度的艺术性而广受各界人士欢迎，因其音乐伴奏用枣木梆子打拍，故早期得名河南梆子。豫剧是在继承河南梆子的基础上，通过不断改革和创新发展起来的。豫剧在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河南洛阳因牡丹花闻名，而开封种植菊花的历史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1600多年前的南北朝。唐宋时期就已经驰名全国，明清尤盛，绵延至今。黄花遍圃中，遍菊最有名。清乾隆皇帝来开封赏菊时，亲赋诗词，留下“枫叶舞青落，霜花菊百堆”的美句。在开封禹王台，至今还留有乾隆的《咏菊诗碑》。每到秋季，古城开封，秋风送爽，菊花飘香，到处繁花似锦，蔚为壮观。花以景衬，景以花容，人们置身于菊花的海洋里，如痴如狂，真是十月花潮人影乱，香风十里动菊城。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河南开封这座古城的历史文化时常让人品味不尽，现如今移民已经是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情。不过对于开封来说，宋代已经有一批犹太人来此定居。根据历史记载，一个犹太人社群及一个犹太会堂在开封至少从12世纪的宋朝存在到了19世纪晚期。有些报告认为他们事实上自9世纪晚期开始就居住在那里。他们在开封自称一次乐业教徒，极有可能是以色列的音译。而周围的中国百姓出于对其宗教了解甚少而称其为挑金教，来自其在杀牛羊时剔除脚筋这一生活习惯。而相传犹太人祖先雅各与人决力时大腿扭伤，故有此习俗。犹太人到达中国的最早年代历来有周代及以前、汉代、唐代及宋代等学说。据推测，开封犹太人的先祖可能来自中亚的波斯，或者来自印度。在被儒家文化主导的社会中，这个宗教和民族团体能持续存在700多年，不只是中国历史上，也是几千年犹太文明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据记载，犹太人曾向北宋进贡西洋布，深得皇帝欢喜，于是召其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一汴梁。在这个高度民族融合的国家里，开封犹太人没有遭到任何歧视，很自然地开始参加中国的科举考试，有很多人成了官员。但是一个少数族裔的存在对当时的多民族的大国中国来说并非一件值得一说的大事，因此并未引起学者重视或民众惊奇的目光，因此史书对其记录甚少，或者语言不详，或者一带而过。13世纪意大利旅游者马可波罗可能听说了犹太人在中国的定居，犹太人在中国的存在一直不为外界所知，一直到16世纪初，利玛窦偶然遇到了一个开封犹太人。自此开始了欧洲人，主要是传教士对开封犹太人的研究。利玛窦于公元1605年接待了一个声称相信上帝是唯一主宰的年轻的中国犹太人艾田。记录上说，当他看到一个基督教图片上的玛利亚和幼年耶稣时，他认为那是利百加和以扫或者雅各。艾田声称他来自开封，那里有许多犹太人居住。利玛窦出于找寻更古老版本圣经的目的，委派了一个中国耶稣会士探访了开封。其后陆续有其他耶稣会士也探访了开封，随后又发现那里的犹太社群有一个犹太会堂、礼拜寺，拥有大量文字材料和经书，其中经书后来多半被西方传教士购走，至今流散世界各地。中国犹太人显然在1850年代的太平天国运动中饱受磨难，并且被驱散。据一个美国的1912年的百科全书记载，混乱过后他们又回到了开封，同时数量上继续减少并处境艰难。一个20世纪早期的天主教研究者指出，利玛窦的手稿显示，16世纪晚期到17世纪早期，开封只有10-12户犹太家庭。据说他们在那里居住了500-600年时间。手稿上也说有大量犹太人居住在杭州。除了其历史悠久，开封犹太人还有其他显著特征。他们虽然跟中国以外的犹太后裔没有任何联系，孤立的存在，仍然将犹太的传统保留了数百年。不管怎样，他们虽然没有遭到中国人的歧视和迫害，还是被逐渐同化了。到了17世纪，这种同化加剧了，结果导致了犹太人信仰和礼仪风俗、社会和语言传统上的改变。 同样变化的还有他们开始了与其他民族，例如汉、回和满族的大范围的通婚。崇祯十五年，即公元1642年，犹太会堂被李自成为攻去开封而人为制造的黄河决口所冲毁。史书记载，变末而寺因已废，寺废而经义荡于洪波巨流之中，教众或北渡者近200余家流离合宿。其后虽然幸存的犹太人陆续返回，并重建了会堂，重修了经书，但是社区显然已经元气大伤。而到了道光21年，公元1841年，当黄河再次决口时，会堂被拆毁护城，结果以后也未能修复。1850年，随着开封犹太社团的最后一个犹太教神职人员拉比的去世，教众中不再有人认识希伯来语了，结果犹太宗教生活和犹太人的自身身份识别终结了。开封就是这样一个城市，曾经有过辉煌，如今洗尽铅华，经过时间的沉淀，留下了历史的精髓，让后人慢慢的找寻和品味。 一座古龙亭立在花当中， 立在花当中， 一座老铁塔映照的八面窗， 来时的苍翠，旧时相识今生。

梦想的伟大不在于拥有，而在于付出。 北京时间16点整。